心里人期待。Hello， 我想你，想到你就无奈，就算是失败，也不要再伤害。再是重要的等待，扫掉阴霾，该为自己安排。欺负你的人，让他去无赖，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，没资格有你的爱。珍惜就让他去后悔，没资格有你的爱。